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意流入眼，欢迎你唱惊喜，终于下车先片，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飘头雾里眨沙眼，饺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联手深入报道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节将于今晚举行闭幕式，同时十大天坛大奖也将逐一揭晓。今晚8点到10点，本台将全程转播电影节闭幕式盛况，转播期间将连线闭幕式各环节主创，介绍闭幕式的具体情况，以及电影节组委会的相关负责人、知名电影人，介绍本届亮点。届时独立影评人小爱也将做客北京文艺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带来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独家点评，欢迎您关注。作为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影片，由徐峥监制主演、任鹏远导演的电影《幕后玩家》将于本月28号公映。时隔3年，徐峥回归大荧幕，虽然并不是观众最熟悉的喜剧，但这部戏却让他犯了戏瘾，并找到了一群好演员，在这部戏里好好的过了把演戏的瘾。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发布2018年重点项目及年度规划，一大批精彩剧目值得期待，包括百老汇音乐剧《芝加哥》、《长靴皇后》、音乐剧《妈妈咪呀》中文版和《周日恋曲》四大音乐剧将在今年陆续上演，其中最受关注的《芝加哥》将于11月登陆天桥艺术中心。此外，歌剧《马可波罗》将于5月16号到19号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部剧创作团队阵容豪华，特邀伦敦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前歌剧总监卡斯帕·霍尔滕执导，德国作曲家协会会长恩约特·施奈德作曲。5月24号到27号上演的《深夜小狗离奇事件》根据马克·哈登同名畅销小说改编，集悬疑、科幻、成长等元素为一体，故事充满了奇思妙想。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市住建委近日会同市规划国土委发布通知，大幅压缩购房资格审核时限，购房资格审核时限缩短为1个工作日。在此之前，审核时限为10个工作日，今年3月底时限缩短为5个工作日。从现在开始，居民家庭申请购房资格审核申请日的下一工作日就可以出具审核结果。本市土地交易市场本周成交一宗住宅用地，这一地块位于延庆新城，是市园会2期地块，地块采用现房价净地价方式出让，销售均价不超过每平方米3.2万元。市交管局发布下周出行提示，临近五一小长假，本市早晚高峰交通压力大。2018北京国际车展下周三开幕，交管部门将根据情况对新国展周边道路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世界地球日临近，菜鸟果果最新发布的年度公益报告显示，互联网加物流的创新改变了传统的公益参与方式，在捐衣量城市排名当中，北京最高，占到总量的1/3。报告还显示，80后偏爱捐衣，占比超过 40%， 90后更爱捐书，占比达到 18.69%。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本是阴天，西部和北部地区仍然有出现小雨或零星小雨的可能。明天早晨气温偏低，请注意适度保暖。明天是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回升，空气清新，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傍晚到夜间阴，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 75%。 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明天晨练和上班时的天气预报为多云见阴，偏北风二三级，气温12到14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1，比较适宜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夹衣类的服装。明天本市以多云天气为主，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联手深入报道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7大主题活动，4场高端论坛，10项天坛奖项，7位国际评委，8年匠心积淀，全民电影狂欢。4月22日晚8点至10点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为您全程直播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颁奖晚会盛况，敬请关注。北京国际电影节，共享资源，共赢未来。 北京时间20点06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晚会的现场，我是朱红。 大家晚上好，我是高磊。此时此刻呢，我们就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间为您现场转播的是今晚在北京雁西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闭幕式颁奖盛典。 那今天跟我们一块来看颁奖典礼的还有独立影评人小爱。小爱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小爱。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是在此次电影节当中一直在现场进行采访的记者张晓东。晓东你好。 周鹏你好。 晓东，这应该是你第几年参与采访国际电影节了？ 这应该是我第8年，就是等于是我从第一届开始到现在，每一届我都在参与这个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报道。一开始呢，国际电影节叫国际电影季，那从第4届开始改成了这个国际电影节。 对，因为前几届都是我跟晓东搭档。 对，我曾经也去现场转播过第6届的这个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开闭幕式，盛况空前呀。 没错，晓东这样啊，就是你看经历了这么多届，这一届你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受，能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吗？ 可以。我感觉这一届啊，总体和往届相比呢，感觉规模更大了，而且能感觉到，就是以前呢，你会感觉到国际电影节啊，它是一个电影人的一个小圈子的聚会，但是今年不一样，今年感觉这个平台更加大了，而且越来越多的剧组呢，更看重国际电影节的这个平台。就比如说刚才在那个闭幕红毯的仪式上呢，有很多明星走过之后，像我采访到苏有朋，他说感觉到，哎呦，今年国际电影节的这个规模非常的大，而且呢，感觉各个环节安排的呢也越来越正规了。包括这个顾长卫导演，他说，因为他不是第一次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了，他就觉得今年来到这个现场，哎，像模像样的，很是那么回事了。 所以应该说这一届的北京国际电影节让更多的参与的人感受到了他的专业性，对吧？ 对，包括来这个电影节的剧组也很多，比如说在开幕式上亮相的剧组就有大概有30多个，那闭幕式呢亮相的剧组有40多个，这些剧组呢实际上都是带着自己正在拍摄或者是刚刚拍摄完的这个电影来到电影节，希望呢做一些更多的宣传，比如说像徐峥吧，他今年就带着他的那个幕后玩家这部电影呢，就是亮相了今年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式。因为这部电影呢是作为今年电影节的开幕影片要放映，而此前呢，徐峥也带过他的另外一部电影，就是在去年的电影节上是作为电影节的闭幕影片放映。他感觉呢，就是来到电影节，可能对自己的电影的宣传呢是能有更多的人能知道这个电影，对他的宣传是非常有益的。 对，他也是 吃过甜头的， 对 吧？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 对。 另外呢，就是今年的电影节呢，和往年一样，也有很多的环节，比如说展映环节。今年很多的朋友可能都会在电影节就是开幕之前，从四月初开始就来抢这个电影节展映的票，因为经过前几届的这个宣传呢，大家都知道，在电影节这个期间啊，到北京来看最好的电影， 嗯， 确实是，就是我们的组委会在这一方面呢用尽了心思，比如说今年的展映单元呢就设立了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这个特别放映， 嗯， 像这个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电影特展呀，包括北京城市的单元，都大家都可以从中看到一些回顾历史，可以追寻咱们城市变化的一些足迹的影片，就是安排的非常有趣， 嗯 嗯。 那我也知道小东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非常非常特殊和重要的，这就是颁奖完之后的特别采访区，稍后呢，咱们天坛奖的所有的大奖将会一一的揭晓，那么每一波奖项颁毕之后呢，都会经过小东面前，那么小东也会第一时间采访到所有的明星，所有的嘉宾，到时候我们也希望再次得到你最新鲜的报道，好吗？ 好的， 好，谢谢小东，谢谢小东，谢谢， 辛苦了。 嗯，那此刻小东呢正在我们第八届国际电影节颁奖典礼的现场， 嗯 啊，正在等待颁奖典礼的开始。其实现在呢，我们看到屏幕上呢正在进行红毯仪式啊， 是是是， 对， 刚才我们看到著名演员舒淇和黄渤还有其他的一众兄弟呢，刚刚走过红毯，异常的兴奋。今天可以说舒淇的这个一身的装扮哈，一身黄色的晚礼服是非常的惹人注目，好像跟他开幕式的整体的搭配是完全不一样，这次也是得到了网友的一致好评哈。 对， 其实说到今天晚上的整场的这个闭幕式颁奖盛典，看点非常的多，对不对？ 对 啊， 那这样啊，我们跟小爱一起聊一聊，因为我们的晚会呢即将就要开始了。那么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因为这次电影节是4月15号到22号， 对 对吧？然后小爱跟我们说一下此次电影节的一些相关的影片的情况，好不好？ 好好好。其实电影节最大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影响哈，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讲，就是这是一个影迷的盛世啊。就是其实每一年的电影节呢，我个人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体会，就是每次电影节之前有那么几天，大家需要提前去商量好，做好攻略。 嗯， 哎，明天要开票了。 对, 对，列一个表，我真的曾经在去年的时候有列过表，然后我们两个朋友一块儿来计划谁来抢哪张票。 对，太难抢了， 太难抢了。 嗯，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它首先就是给我们一个暗示，就是现在国内的电影市场，尤其是在北上广，在北京啊，它是一个文化的中心，就是咱们北京人爱看电影的观众越来越多了，而且大家能够去看电影的机会呢，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这一次呢，北京国际电影节其实它的出票率包括它的整个的这个票房，其实应该都是也创了历史的新高。 没错， 对，你看比如说啊，就是评委会主席王家卫他自己呢，他有4部影片进入到了整个北影节的这个展映的环节啊。我其实个人就特别想去抢他的重庆森林，但是我听说好像不到一分钟 就抢干净了， 不到一分钟就都抢干净了。就你可以说大家的这个热情，然后在我的微信群里面有好几个群啊，就大家临时为了北影节的这个出票的这个出出进进，有的是想换，有的是想退，有的是想再购买，就大家临时组建了好几个上百人的群。所以我是觉得北影节不管就是其他方面它的亮点怎么样，首先我觉得它真的是北京影迷的一个盛大的一个狂欢，特别好。 没错没错。 嗯， 其实说到这些数字哈，我们呢还得请这个专业的人士为大家也来介绍一下。我们之前呢也是特别采访到了咱们兄弟的单位北京电视台的总编辑王珏啊，请他来介绍一下这次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整体情况以及相关的数据。 应该说呢，这个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是电影节创办以来，这个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取得的成效最多、影响力最大的一届。那么说它这个规格最高呢，众所周知，它是在这个之前由 北京市人民政府和这个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作为主办单位。那么今年呢，随着这个机构改革，那它的这个主办单位呢，变成了这个由这个中宣部电影局作为指导单位，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这个主办单位。那么像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怀柔区人民政府、北京电视台、北控集团作为它的承办单位，北京电视台是主承办单位之一。那么这个它的规格有了这个是最高的一届。说它的规模最大呢，无论是从我们的这个展映单元、展映影片达到了500多部，放映场次达到1000多场，观影人数也比往届大有提升。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展映的这个售票，展映售票在这个出现了这个我们最快的这个我们叫秒杀呀，你们这个用语啊，这时髦的词儿，在这个网络这售票在开票的时候，第7秒钟的时候，我们的最快的一部影片的这个票就已经售罄。那么这个到开票的当天晚上24点的时候，这个票房过1000万。那么这个去年第七届的时候，我们是到第8天的时候才有的这个售票的这个票房成绩。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参加这个主竞赛单元天坛奖的这个报名的影片，我们每届呢都是通过我们的官网向全球发出这个邀请，那么全球的影人呢会主动的这个来报名参加这个主竞赛单元天坛奖的评选。那么这个今年本届的这个天坛奖的这个评选的参加的就是报名的片子达到了71个国家和地区的659部影片的报名。那个我们从中呢经过这个多轮的这个评选筛选这个评审，这最后呢是形成了15部。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联手深入报道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7大主题活动、4场高端论坛、10项天坛奖项、7位国际评委、8年匠心积淀、全民电影狂欢。4月22日晚8点至10点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为您全程直播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颁奖晚会盛况，敬请关注。北京国际电影节，共享资源，共赢未来。 北京时间20点17分，从今天晚上的8点钟到10点钟2个小时，我们在这里将为大家现场直播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颁奖典礼的盛况。我是朱红。 大家晚上好，我是高磊。现在呢，我们通过视频信号已经看到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闭幕式暨颁奖盛典已经是正式的拉开了帷幕。那么开演的嘉宾呢是非常知名的演员黄渤，在开场秀当中给我们带来了一段歌舞秀，现在呢已经是作为主持人的形象在舞台上为大家来介绍整场闭幕式颁奖盛典的一系列的情况了哈。 对，那么从我们这儿呢，我们特别想让幕后的那位走出来。 对， 我们采访到了闭幕式的导演段荣，北京电视台的导演，让他来聊一聊从现在开始到十点都有什么样的安排。 我考虑到这样的国际的一个颁奖礼，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我们中国特色和中国想要表达的东西，所以我们整个的舞台包括整个的设计理念都是一个中国风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包括最早我都想到一个大道至简，就是这种让把我们中国传统美学和中国东方美学的这种审美价值去传递给世界的这种观众，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在节目设计中，因为颁奖礼它有它的仪式感，我们会做了一些很多的调整，比如从开奖嘉宾怎么去说这个奖项，或怎么介绍这个奖项他的理解。开奖嘉宾都是国内非常顶尖的电影人，然后包括颁奖嘉宾也是我们这周来的 这个大的评委，国际的大的评委，其实是这个阵容是对于这样的颁奖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阵容了，强大阵容。我们也融入了很多这个中国审美的核心的一些节目，比如像天人合一，因为开闭幕式就是中国这个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核心就是天人合一，美美与共，我们就设计了天人合一的这么一个节目，是用中国的以前我们大家都所熟知的水墨风的电影，比如小蝌蚪找妈妈啦，还有陆凌啊，这些非常好看的水墨风的电影，中国风的传统文化的这种视觉表达的电影，结合了我们当下的这种视觉的理念，然后再用吴彤老师用一个最传统的声来做这么一个中国风的这么一个节目，非常我觉得非常到位的传达了中国美学的核心思想，让人家老外国友人能看到，我觉得他们应该看到这样的东西才是他们想看到的啊，这是我们才想的。再一个，我觉得天台女神的这个表达和演绎者佟丽娅也是，我们也给她设计的是一个大的水墨的一个大的衣服来去演绎我们天台女神的这样非常美的这样的曲线造型的这样的一个奖杯，这也是在整个颁奖礼上特别设计的。另外还就是说，我们每个开奖人出来他的这个讲述词也是我们特别设计的，往往以前的颁奖礼可能是两个人去做一些互动，但是这次我们改变了，打破了这种形式，只是一个人非常着重的重要的来开这个奖，所以他的这种讲述的情感的表达和他的语言的设计就是我们导演可能最在的功力吧，这个可能是对我们来说比较辛苦累的地方。 好，刚才呢我们连线的是我们闭幕式的导演段荣啊，跟我们介绍了一下他对于闭幕式的整场演出的一个想法。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把声音切到现场。 志玲愿意持续为您导航， 呵，持续为你导航，这个导航驶向我们的这个电影的方向啊，这个所以说电影就是一个圆梦的地方，它特别的神奇啊！你说，这属于三高美女，身材高，学历高，追到这样智商高， 一个国际的合唱比赛。 对，去年我们去参加世界青少年国际合唱节， 最终的成绩。 不要光说我们今天的美女了，因为今天来到的是我们的电影界的都是重量级的人物，今天齐聚一堂，我们看到这边胡军这个还有旁边，哇，原来今天这么多，定睛一看我们顾长卫导演，还有我们的这个表演界的定海神针的这个李雪健老师今天也来到我们现场苏有朋已经从这个 好了，北京时间的20:22，这个声音呢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现在呢正在为您转播的今晚在北京雁西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闭幕式颁奖盛典。刚才呢我们听到了现场的主持人黄渤的一段精彩的脱口秀，稍后呢即将带来的是今晚刚才我们段导特别介绍的一个特别单元，这就是天坛女神的首次亮相了哈。 对，那我们也是在昨天晚上彩排的时候采访到了佟丽娅，我们来听听她对于在闭幕式上的表演是怎么说的， 有哪些期待呢？ 因为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电影节，但这次尤其激动的是我又能够做这个北京电影节的这个形象，那而且我还带了我的新电影来，所以其实从我的内心里非常的激动，对，而且我也觉得我们的电影节真的是越办越好。首先它的规模越做越大，而且它的电影不只是就是限于我们国内的优秀的电影，现在也有更多的国外的电影人也来到我们的北京，然后来到了雁西湖来一起共同参加这个盛典，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就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北京首先是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那所有的电影人能够来到这里寻找自己的梦想，而且 真的是给这些电影人给了很多很多的机会，无论是年轻导演还是就是比较有经验的导演，大家都会共同的去努力，一同创造更好的中国电影。对，这期间也是大家，尤其是这个服装老师也在积极的跟我们沟通，包括台里的领导，我们大家都开会都开了好几次，然后到底以什么样的形象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真的是这些所有的老师都非常非常的辛苦，而且要知道他们在电影节最后呈现的前一天晚上还都是连夜加班通宵在修改这个衣服，对，一次一次的上身试，真的是很让人感动。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联手深入报道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七大主题活动、四场高端论坛、十项天坛奖项、七位国际评委、八年匠心积淀，全民电影狂欢。4月22日晚8点至10点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为您全程直播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颁奖晚会盛况，敬请关注。北京国际电影节，共享资源，共赢未来。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在直播间为您现场直播的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闭幕式颁奖盛典。大家晚上好，我是转播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朱红。那同时呢，还有独立影评人小爱跟我们一起来看典礼、说典礼。你好。 哎，大家好，是小爱。 嗯，欢迎。那现在我们在场上呢，有于和伟，还有 王宝强。 王宝强、黄渤， 对， 他们有一段脱口秀，还有王迅，我们来听一听。 我拼搏奋斗努力那我觉得到今天为止其实我也拍了好几部电影了。 那真是 当然很感谢我的恩师冯小刚导演，这个一部天下无贼让很多人知道了我，也有了这个更多拍电影这样的一个机会。 还真别说，冯小刚导演现在呢还在忙电影的工作，正在赶往这个会场的路上。我说实话，我每一次看到小刚导演，我就心生一丝小小的难过。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每一次一看到他的沧桑的脸庞，我就知道他为中国电影付出了多少，在泥泞的道路上有了多少坚持。这个要感谢今天到场的每一位导演，为中国电影付出的所有的力量，谢谢。 谢谢。所以说啊，电影是造就梦想啊！那我非常感谢电影改变了我的人生，然后让我梦想成真。其实在每个行业都有奇迹发生，只要肯努力，我相信幸运就是属于你。 太棒了，是十分的励志啊！这真的是因为这个我们喜欢看宝宝的电影，他老是给我们带来一些快乐，这个也是奇迹，自己的梦想就实现了。因为电影王迅从遥远的南方今天坐飞机赶过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盛会。 对对对，从深圳赶过来，必须要赶过来，因为不能错过这么好的舞台，不能错过这么盛大的电影的聚会。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参加北京电影节，所以我现在心情和可能在座的各位老师、各位导演你们都不一样。你们是这儿的常客，这个舞台对你们来说是一种享受，对我来说是一种渴求。真的特别希望通过这个舞台能够让更多的导演、更多的制片人、更多的电影人能够认识和了解我。真的，你们用用我，我还可以的。 你是来推销的啊？ 物美价廉，绝对质量三包。 太好了。这个过一会儿，这个既然来了不枉此行，等这个所有散场了以后，我问他们借一个奖杯在这儿，咱们自己 先搬一个 先搬一个试试。 对，我真的我就特别希望以后的电影节像王家卫导演、顾长卫导演还有苏有朋导演，你们多用用我，真你们带我来也让我成为这儿的常客。真的感谢感谢， 希望你梦想成真。好了，接下来这位最近大家很熟悉啊，这很神奇啊，颜值呢这个我就不提了哈，这个反正是人家厉害，人家既演了曹操又演了刘备，一个人什么都能演。你就说自己在家里边说什么煮酒论英雄，自己一个人玩了，对着镜子拿一杯酒啊，论天下英雄为于和伟，对面于和伟也，然后俩人还可以对杯共饮。 要真这么拍的话，最好的最大的好处就是省。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密云旅游春季踏青全新体验，摇橹长城下，枕梦山水间，享亲子时光，赴星空之约，古北水镇长城下的星空小镇。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联手深入报道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十项天坛奖项，七位国际评委，八年匠心积淀，全民电影狂欢，最近距的影人对话，最精彩的佳片推荐，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记者携手为您送达北京国际电影节，共享资源，共赢未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联手深入报道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七大主题活动，四场高端论坛，十项天坛奖项，七位国际评委，八年匠心积淀，全民电影狂欢。4月22日晚8点至10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为您全程直播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颁奖晚会盛况，敬请关注。北京国际电影节，共享资源，共赢未来。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于 FM 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为您现场直播的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闭幕式晚会的颁奖盛典。我是转播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朱红。那此刻在我们的屏幕上，由天坛女神佟丽娅身着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然后用水墨电子智能的这样一种组合，给我们描绘出了天坛奖的模样。 没错，这也是天坛女神第一次亮相北京国际电影节。那么说到北京国际电影节哈，最重要的就是闭幕式上的天坛奖的各个奖项了。 对， 那么今年呢，也一共有15部电影呢参与其中。这么着，我们首先呢，请我们的老朋友独立影评人小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天坛奖的由来。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哈，但是天坛奖呢，其实是从第三届才开始正式设立的。那么从第三届开始呢，天坛奖其实它是有自己的一个口号，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天人合一， 对， 美美与共。 嗯， 其实这个口号呢，它其实是呼应了北影节它整体的一个口号。北京电影节呢，其实它如果大家关注过啊，它有一个非常好看的 logo。它的 logo 上看上去呢是一个七彩的一个风车， 没错， 七种颜色，然后七个叶片，然后每一个叶片上呢会有一个电影的那个符号。那么这个代表什么呢？每一种颜色，每一片叶子呢，都是代表了一座城市的一个剪影。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七彩风车呢，首先它是一个五光十色的正在快速发展中的北京城。然后呢，每一片叶子上我们看到的电影呢，其实它就是说明了 电影它其实已经不再是1895年初创时期单纯的一个艺术产品了。 嗯， 其实电影的发展呢，已经和城市的发展、人民的发展已经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了。所以北京电影节啊，我们一直在说是资源共享、共谋发展。其实它讲的是电影，它已经作为一个艺术产品，它会和大家就是社会的发展、城市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进步呢，它是息息相关的。 嗯， 同样呢，北京电影节呢，它也是作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桥梁。 嗯， 它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电影艺术推向了全世界，但是同时呢，它也能够吸引到很多全国、全球各地的资源、全球各地的影人呢，来和我们共同的来发展。所以呢，天人合一、美美与共呢，其实它也是呼应了这样的一个口号，一个主题的。那么我们看到刚才佟丽娅的非常美妙的啊天坛女神，其实那个是对应了天坛奖的那个设计的奖杯。 嗯， 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那个设计的奖杯也是很有意思，它除了上面那个美女之外呢，它下面的那个基座呀有很多跟酒相关联的数字。 嗯， 它那个奖杯的底座是9厘米， 嗯， 然后上面是36厘米，9和36都是酒的倍数。 对， 那咱们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呢，其实酒代表的是非常长久、长长久久、很美满的意思。 嗯， 所以天坛奖其实它也是呼应了这样的一个主题。 嗯， 也是希望说我们的发展能够一直这样。 是， 对。 好，现在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年这届评委会的相关情况。 节最佳男主角的华人男演员。詹恩·凯兹梅利克，波兰作曲家，波兰电影音乐家三巨头之一。乔纳森·莫斯托，美国导演、编剧、制片人，创作了多部风靡全球的科幻巨制。卡林·皮特·内策尔，罗马尼亚导演，屡获多项国际大奖的罗马尼亚著名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瑞典导演、编剧，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瑞典电影大师。舒淇，中国台湾演员，当代亚洲最有天分与才华的女演员之一。 让我们掌声邀请1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国际评委会的7位评委，掌声欢迎他们。有请。 Let's welcome the members of the jury, ladies and gentlemen. 是评委会主席著名导演王家卫。 Welcome the president of the jury, director Wong Kar-wai. 中国著名男演员段奕宏。 Actor from China, welcome 段奕宏。 波兰著名作曲家詹恩·凯兹梅利克。 Welcome from Poland, composer Mr. John Kazmarek. 美国著名导演、编剧、制片人乔纳森·莫斯托。 From the USFA, director, scriptwriter, producer Mr. Jonathan Mosto. 罗马尼亚著名导演卡林·皮特·内策尔。 From Romania, director, scriptwriter, Mr. Ruben Östlund. 瑞典著名导演、编剧鲁本·奥斯特伦德。 来自瑞典 ，from Sweden, let's welcome director, scriptwriter, Mr. Ruben Östlund. 中国台湾著名演员舒淇。 From Taiwan, China, actress 舒淇。 欢迎各位。 刚才有位我念错了 ，sorry about the name on that one. So let me once again, this is welcome from Romania, director Mr. Kalin Peter Netzer. Thank you very much. My apologies. 欢迎欢迎各位。我们说春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影片，那这一次入围的影片都是优中选优的影片，所以我想评委会成员要从其中选出10项天坛大奖。真的是左右难，不过我也相信在刚刚过去的一周，所有的朋友们对北京这一座电影之都有了更深的了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评委会主席王家卫先生来为我们致辞，有请。 Ladies and gentlemen, a few words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jury, Mr. Wong Kar-wai. 大家晚上好。首先我要感谢我6位非常可爱的同事，在过去的一周里面，他们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他们是我见过最勤奋的评审，在这里我再一次向他们表示尊敬。同样要感谢的是基于我们支持 鼎力支持的志愿者，评委会所有的同事、老师以及电影局的领导。100年前，刘半农先生发明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汉字，就是有女字旁的那个她。这个字的发明是中国书写女性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的节点。在100年之后，今年的电影节，我们将同样看到一个有�趣的契机。今年的15部电影，其中有5部描述的都是女性的力量，5部电影的导演都是女性。尤其可喜的是其中2部是处女作。这个现象影响了评审团的方向，我们希望更多人关注女性的权益，也希望有更多的女性创作者用电影去书写女性的故事。同时，今年我非常高兴看到芬兰的电影大师阿基·凯瑞斯马基的电影，他的新作。他是我一个非常尊敬的电影导演，每一个电影盛宴里面有新样，同时必须要有老酒。我希望在电影节的未来可以看到更多像阿基导演这样的大师的作品，也希望中国的观众通过他们的作品可以看到对电影的专注和坚持。最后，我要恭喜今年所有获奖的作品跟他们的创作者，还有要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观众。中国有句话，今年的花胜比去年红，明年春色倍还人。我希望北京电影节的未来春光无限，越办越好。谢谢大家。 谢谢王家卫先生， 谢谢 精彩的致辞。让我们再次把热情的掌声送给我们的7位评委，谢谢各位辛苦的付出和公平公正的评判，谢谢各位。 Thank you. 请就坐。 Once again, thank you so much.Members of the jury for your hard work.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哇，他们真的是辛苦，看了那么多电影，要做出这个抉择，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呢、啊，是不是？ 当然，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 对呀、啊，好，哎，我想问问两位美女啊 ，question for you two beautiful young ladies.在这一周的这个北京国际电影节，你们有去看电影吗？这个 我们真的太想去看了，但是这个展映的票实在是太难抢了。 真的。 我要告诉你，最高的记录，一场电影7秒钟票就被抢空了。哇！所以今天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这种火爆程度， 真的， 这是秒光。那我的朋友圈呢，也被电影节的各种攻略所刷屏了。你看，大大小小的活动有300余场，所以整个北京都是沉浸在电影的饕餮盛宴当中。 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事不宜迟，透过我们这个七彩风车呢，我们来看看这一周北京国际电影节，那么人们的这个热情以及电影的魅力。So if you're not here for the whole week of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let's take a look and relive this whole week. Wonderful, excited week of the 8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Let's take a look. 有请。 遇见，聆听，沉浸。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春风作伴，光影随行。北京国际电影节始终和你一起，如芬芳百花，屹立绽放。第 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于4月15日至22日在北京盛大举行，天坛奖评奖、开幕式、北京展映、北京策划主题论坛、电影市场、电影嘉年华、闭幕式及颁奖典礼七大主题活动异彩纷呈，注目未来单元、记录单元、电影沙龙、新片发布等300余项主题活动缤纷多彩，新增科技单元、VR 单元，展示光影艺术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500部中外佳作、18个展映单元、17天集中放映、80场见面交流，北京展映精品荟萃，多元包容，带领观众重新审视中国电影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魅力，全方位展示世界电影的最高成就。开闭幕式星光璀璨，世界影坛聚焦雁栖湖畔，电影市场举世关注，全球展商注目中国影响。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结合当前中国电影市场的热点和发展趋势，成为发掘和培养中国电影青年力量的摇篮，主题论坛大师云集，行业热点话题激情碰撞，为从业者提供一个思想碰撞、分享新知的平台。电影嘉年华推陈出新，打造电影特色小镇，影迷体验全面提升。8年来，北京国际电影节在嘉宾星光度、参赛参展影片质量及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持续提升。本届天坛奖共收到来自世界6大洲、71个国家和地区的659部影片报名参评，历经多轮角逐，涵盖19个国家和地区的15部影片最终入围大奖，题材丰富，类型多样，探寻历史，关注现实，凝视爱情，聚焦女性，奇幻之旅，铁血军魂，天人合一，美美与共，世界文化汇聚北京。今夜天坛奖杯熠熠生辉，光影之梦共享辉煌。 哇，真的可以说是多彩多姿啊。 OK, well, what exciting week here at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好，其实春姐我跟你说，其实我来了北京很多次。 当然 OK, 我们俩都合作过很多年了，十几年了。 28年了，没有十几年了，开玩笑。 对，我很小就跟你合作了。 对，有很多朋友们，像国外的朋友们都会问我说，诶，吴大威啊，那么请问什么时候去北京是最合适的呢？ So a lot of my friends would ask me, what's the perfect time to come to Beijing? And I would always say, 春天的时候 ,springtime, 对不对？我说春天为什么春暖花开，来这边气候又比较温和，然后这个时候呢，而且千万不要忘记可以看全世界最好看的电影 right? So I say definitely during the springtime of Beijing, enjoy the spring weather here in Beijing, of course, to watch the world's best movie. What a perfect combination, 春妮 right? 对，春天可以在这里共同来感受这一座电影之都，当然其实大家也可以在电影当中来感受北京。其实我在小的时候，我感受到的北京是在一部影片当中，最早的时候，小的时候有一部影片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台词，他说，我听妈妈说过，我们是从很远很远的家乡来的，那里是一个岛，四周都是水，我们坐了大轮船大火车才来到北京来的。看了这部影片之后，十几年之后，我也从南方来到了北京 啊。我知道了，其实您不当演员这有点可惜 啊。真的吗？ 这个就是来自这个台词，来自1982年的城南旧事电影里面的其中一个台词。 对， 而且通过那个电影呢，城南旧事这个电影很多人了解了北京。 对， bingo, 答对了、yes. 对，其实呢在很多影片当中我们都可以来感受北京，比方说像阳光灿烂的日子，它里面的北京就是无处安放的青春，还有老炮里的北京，那是有脸有面的讲究，还有呢中国合伙人的北京，那是北漂人的爱与乡愁，所以北京有很多种。 是的，所以呢马上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天坛奖的颁奖的时刻了。那么今天的第一个奖项呢马上就要出现，而且第一位我们的开奖嘉宾也蛮特别的，他可以说是跟北京有许多的渊源，是不是？ 当然，第一位要为我们开奖的这一位嘉宾，他在18岁的时候在北京拍摄了一部影片而闻名全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为大家请出为我们开启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女配角奖的嘉宾，是著名导演、著名演员陈冲。 Ladies and gentlemen, to announce our first award of the evening, the Best Supporting Actress,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actress and director, Miss Joan Chen. 欢迎陈冲导演，又见了。好，请为我们开讲。 大家好，大家晚上好，我是电影人陈冲，因为电影，因为电影，生命变得精彩。在我14岁的时候，被招到上影厂去演一个游击队员。为了演好我在戏中唯一的一句台词，含着泪说的：“老罗叔叔，井冈山丢了。”我在走廊里无数遍的练，一天又一天。后来呢，这戏就被取消了。但是因为我对这一句台词的认真，被上影的张瑞芳老师看中了，从此就开始了我的演艺生涯。在许多年以后，我为李安导演、姜文导演都演过配角，那过程就跟当年在走廊里一样认真，一样享受。其实荧幕时间少的角色更考验一个演员，他要在那么有限的篇幅当中表现出一个难忘的角色，他不能浪费镜前的任何一秒钟。绿叶是鲜花赖以生存的必要部门。今天我非常有幸能够赖为北京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女配角颁奖，我现在来开奖。天人合一，美美与共，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女配角，昨日之下伊朗米娜萨达提。 天坛 Award 2018 Best Supporting Actress Hearing Summer Iran Mina Sadati。 哇，这有请获奖者。恭喜获奖者，恭喜，请上台领奖。 Please be on stage. Thank you. 我们请出著名演员舒淇为他颁奖。 To present the Tian Tan Award is welcome from Taiwan, China, actress 舒淇。Congratulations. To Mina Sadati from the movie Searing Summer from Iran. Congratulations. 好，恭喜获奖者。来，请为我们发表获奖感言。 啊，你好。 谢谢。 خیلی ممنون از هیئت داوران محترم که همه از بهترینان برای اینکه تلاش صادقانه من رو برای این نقش دیدند. خیلی ممنون از عوامل تابستان داغ، به خصوص کارگردانمون آقای ایرجزاد. خیلی ممنون از پیشنهاد شما برای من در بازی این نقش خیلی ممنون از خیلی ممنون از خیلی ممنون از خیلی ممنون از خیلی ممنون از خیلی ممنون از خیلی ممنون از خیلی ممنون از خیلی ممنون از خیلی ممنون از خیلی ممنون از خیلی ممنون از خیلی ممنون از خیلی ممنون از خیلی ادامه کارم به عنوان بازیگر در سینما بیشتر و بیشتر خواهد کرد. 好，现在呢正在颁发的是第八届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女配角，让小爱跟我们说一下这部电影吧。 之下呢，其实和我们在前两年看到的伊朗电影像《一次别离》《推销员之死》啊，其实是很像的啊。它讲述的还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社会问题。那么在这样的影片当中呢，我觉得这几部影片它都是非常相似的，用了一些非常平实的手法，非常冷静的镜头，然后去用摄影机记录的是普通老百姓每天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碎碎念。那我觉得这个 Mina 呢，她饰演的这个角色也是，就是 男权社会下的一个受压抑的一个女性，那么她的生活她需要往前走，她需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她的未来何去何从，她的表演确实是丝丝入扣，非常的细腻。那我觉得其实这样的角色也是给了这个演员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空间，因为这样的一个人设本身它是非常有助于演员个人去发挥去表演的。 对， 那么我觉得那个这个影片呢，昨日之下呢，它可能不一定只是这一个奖项就完了，我相信他还会有、还会有更多的机会， 后面还有惊喜， 我相信是这样 的。 小爱每次预测还是挺准的哦。 对，因为刚刚结束的第90届奥斯卡颁奖盛典当中，小爱是预测对了十几项哈。好了，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呢，现场为您直播的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闭幕式暨颁奖盛典的实况。刚刚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颁出的本届电影节的最佳女配角，下面马上就要颁发另外一个重要的奖项了哈， 这就是最佳男配角。 好了，我们把声音呢再切回到晚会现场。 这个奖项就是最佳男配角。So our next award is the best supporting actor. 说到这个男配角呢，其实 我觉得 有一点感触啊。 对，一定会勾起你很多的回忆吧。 你不要忘了，我当时也是从电影开始的啊。 当然， 对啊， 我知道。 是啊，所以很多这个演员呢，不管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呢，其实到最后希望有很多成就。你看很多朋友们呢，为了进这个演艺圈，对不对？很多人就是拍不同的这个角色，比如说就讲一个例子好了，当年看一个录影带的电影，那个时候啊，看到成龙跑龙套，对不对？一秒钟呼啦就过去了。Right? 现在人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对吧？ 国际巨星。 对了，所以呢，一步一步来，慢慢来嘛，是吧？ 对、啊。那我们也看到，曾经有的男配角，他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位著名的主持人。这是一种成长，对不对？ 英文叫做 I don't know how to answer that，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东西。对的，所以呢，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最佳男配角这个奖项呢，就是要问我们另外一个朋友呢，就是也是。可以说是多期发展非常好的一位朋友，他呢是谁呢？ 那这一位呢，他是演而优则导，我想大家对他都非常的熟悉。让我们有请著名的演员导演苏有朋来为我们开启最佳男配角奖，来有请。 Let's welcome Alex Hsu to reveal the 10th Award for Best Supporting Actor. Of course, from Taiwan, China, actor and director. Wow. 大家晚上好。我是电影人苏有朋，因为电影我认识越来越多优秀的人。在电影史上，很多令人难忘的经典表演都是来自于男配角们。奥斯卡最佳男配角 Robin Williams 曾经说过，当你感受到热情的时候，千万不要浪费它。相信能够在今晚角逐最佳男配角的所有表演者们，都是带着这样的一份热情投入到表演中，并且达到令人敬畏的高度。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今晚谁能得到这个殊荣。 紧张的时刻到来了，苏有朋马上就要念出他的名字。 天人合一，美美与共，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男配角奖得奖的是天坛 Award 2018 The Best Supporting Actor goes to来自英国的旅程尽头保罗贝坦尼 Journey's End United Kingdom Paul Bettany。 恭喜获奖者。 好的，马上是广告时段了，广告之后呢，我们将持续回到我们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及颁奖典礼的现场。我是朱红。 我是高磊。那么稍后呢，还会有一系列的大型的奖项，比如说最佳视觉效果、最佳摄影、最佳音乐，以及最重要的最佳男女主角以及最佳导演奖啊。 对，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今天晚上8点到10点都将是我们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文艺广播为您现场转播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颁奖典礼及闭幕晚会。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分享。 一会儿见。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 上回戏无常的脏水